一生不变，这首歌曲获得了1989年第十二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。其实那一年的经典不少，比如王杰的《谁明浪子心》、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、陈百强的《一生何求》、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以及梅艳芳的《夕阳之歌》，这一些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。而林克勤的《一生不变》能够拿到第一，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力。继续来听孟庭苇和李翊君《红雨》。